大笑组合， 对，大笑组合， 对， 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早上欢乐的基调，有没有？ 哎，没错啊。同时呢，欢迎大家啊，这个如果有闲暇时光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我们的“青年说”，就可以在手机上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博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OK， 接下来进行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叫做青年头条号。先来说第一条啊，看一看社会最近又发生了啥那样的好玩的故事啊。这个先说第一个，叫做网络安全宣传周。 嗯， 今天呢是9月19号啊。网络宣传周呢，从9月17号到21号，已经在成都的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的1号馆和2号馆已经全面向公众开放了。届时呢，阿里巴巴、腾讯、百度、360、思科、卡巴斯基等很多知名网络安全公司都参加了本次的博览会。这些企业会展呢这些企业会展出在网络安全领域新的技术、新的理念、新的特点，比如说这个区块链呐、无人驾驶啊、智能汽车、智能家居、怎么防护诈骗电话等等，还有各种网安黑科技、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这个开头特别的 impressive 啊。 嗯， 其实关于这个网络安全宣传周呢，我之前一直在关注。 嗯， 我觉得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就是知乎其实也参加了这一次网络安全宣传周。 知乎参加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你想不到吧。而且说知乎呢在这一次推出了一个黑科技，这个黑科技的名字叫做不良语言粉碎机。 不良语言粉碎机，哎，是不是那种就像你在网络上发布了什么这个奇奇怪怪的语言文字，然后它就能自动识别，然后给你删掉？ 它其实不是识别的奇奇怪怪的语言文字， 啊， 是不太符合咱们不太符合咱们主流价值观的那种语言文字。你知道，像知乎还有其他的很多论坛呢，都会有一些人在上面，比如说有一些不良的、不好的一些言语，还有包括说这个可能会在上面专门的喷别人，这种特别让人不太舒服的这种语言行为呢，所以知乎在这一次的网络安全宣传周上就展出了一个机器，就叫做不良语言粉碎机。其实它有一点像是，我们知道国外呢经常会有一种叫做行为艺术，它呢这个机器旁边会有一些已经写好的一些小纸条，比如说上面写的说我就是来黑你的，或者说是你长得这么好看怎么不走，他是用的这个滚的那个词，说你怎么不滚，类似这样的一些，你可以把那个放到机器里面，它就会帮你粉碎。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写一些你特别讨厌的别人对你使用的不良用语，然后把它粉碎。其实这个放到网络安全宣传周中，让我们还觉得 它的意义还是蛮大的， 对对，挺惊奇的一个设置。 对，就虽然说它可能跟这个黑科技稍稍挂不上太大的边儿，类似于那种行为艺术的东西，但是放在现在的大家的网络生活当中，确实能让人想到好多好多与之相关联想的事情。 其实呢，它还真的是有黑科技， 还真的是有黑科技的。 因为这个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将来知乎正准备去真的实现这种不良语言的发现，用什么呢？就是用 AI。 啊， 所以这个 AI 其实才是它黑科技的一个 核心。它黑科技的根本。 嗯， 哇，这个厉害了！以后大家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意，也不要像现在这个我们的网络生活空间，你无论打开哪条微博，下边都有黑，这个甭管是正能量的还是负能量的， 对， 打开微博就有黑的东西。 对，其实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知乎可以和讯飞语音输入法配合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不良用语，用讯飞比如说识别了之后，然后知乎呢也可以及时的识别，将来再实现一个反向的输出，比如说咱们想象一下，我给你发一条信息，然后我用讯飞语音输入法输入的，当他识别到我说的什么不良用语的时候，他就不会输入，你就不会受到伤害。 哇，这么想的话可以进行全网， 有没有 可以进行全网联合一下。 知乎和这个讯飞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索要一下这个创意的版权。 对，索要创意版权，这是每天咱这得出多少创意啊。 就是 再来跟大家说说这次的网络安全宣传周的博览会啊。今年的博览会呢，其实是一个规模很大、内容非常丰富的博览会。整个博览会呢，面积啊已经达到了2.2万平方米，为历年之最。一共有90多家企业参展，还有7所网络安全一流建设学院建设项目示范高校在那里边参展。博览会呢也设置成都展区，把这个成都市在网络安全技术产业发展最新的亮点成果给大家做了集中的展示。有人介绍说啊，这个9月17号到21号期间，在成都世纪新城国际会展中心的1号馆和2号馆呢，2018年网络安全博览会面向公众开放。 其实网络安全博览会呢今年并不是第一年啊，不过今年的展示有什么特点呢？ 对， 就是它突出了这个参与性、互动性还有体验性。在展馆里面呢，为公众配置了智能的语音导览，通过扫描二维码可以自动的播放展位情况介绍。除此之外呢，还设置了网络安全的闯关行动，大家可以通过网上答题、现场答题闯关领取奖品。此外呢，在展馆里面还设置了网络安全大讲堂，告诉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该怎么样的做网络安全防护。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对，因为看现在基本上大家已经离不开这个网络，就 PC 端现在大家都已经很少去接触了。 对， 大家基本上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移动终端。 是， 你想一想网络安全有多重要。 对，而且其实是通过这个移动终端的普及，网络安全就变得更重要，是因为移动端呢它跟这个 PC 端还不一样。PC 端我们以前就有一个话说，说你在聊 QQ 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坐在你对面的究竟 是 一个人还是一条狗。但是手机是实名认证的呀，所以说它其实更容易导致个人信息的泄露。说到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正好遭遇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大佐你会不会有，比如你在注册某一个网站的时候，他让你上传一张你手持你自己身份证的照片。 有啊，这个有很多的。就包括 其实这种信息很容易泄露的。 对， 嗯， 这个确实。但是我后来每次我上传之后，我都在想，首先我需要用这个网站去注册一些东西，所以我才会上传。 对， 而且我手持我身份证的照片，我就一直没有想明白啊，我这个身份证号如果出去之后，违法分子能用它干嘛？ 其实可以用的太多了，因为只要获取你的银行账户的话，只需要你的银行卡号还有你的身份证号，其实这两个就是一个双重验证了， 他就可以直接去验证，也不需要我本人去。 对，除此之外的你的信息可以卖到很高的一个价值，所以你真的在网上上传这个手持 感觉很荣幸 身份证的这个照片。我觉得大佐的这个个人信息粉丝们要一波的话，我10000应该是有的， 可以高价售出啊，现在开始起拍。 其实最近 5毛钱一次。 对，其实最近在网络上，在百度上就出现这样一个热点新闻，就是说你要是在百度里面，大家也可以试试啊，你进去搜手持身份证照片，你会发现出来好多好多的人手持身份证的照片。你想想如果你是在他们其中之一，这多么的 可怕。直接就放上去了，这个确实看到自己拿着身份证照片在百度上一搜，你就能看着自己。这个我倒不是觉得一个很出名的事儿啊。 主要是是不是你跟你的这个身份证照片长得不太像？对，我犀利的捕捉到了。 可能身份证照的比较黑，现实生活中更黑。对，除了这个公众的参与性之外呢，这里面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新技术啊，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黑科技。据了解呢，阿里巴巴、腾讯、百度、360、思科、卡巴斯基等等很多知名网络安全公司呢，都参加了本次的博览会。这些企业会展出网络安全领域的新的技术、新的理念、新的特点，比如说这个区块链呐、无人驾驶啊、智能汽车呀、智能家居、怎么防护诈骗电话等等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网安黑科技。比如说这个阿里巴巴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呢则介绍说，阿里呢还有蚂蚁金服、阿里云等3个团队联手准备了这次的展区，核心包括动态数据大屏、体验互动区、安全小知识互动区等几个部分。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说360也来参加了这次的展出，那他们展出的主题呢是360的叫做网络安全大脑。那这一次博览会呢，360将会重点的展示4个场景，分别是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城市、智能家居还有智能手机应用大脑。 对，没错，真的，我当时在网络上看了好多好多图片，今年好像大家比较这个注重的点，一个是区块链，另外一个是智能汽车。这两个在展会上出现的比较多，包括360都开始去做汽车了， 是吧？现在这个人家要纵向发展嘛。 他这个 多维度发展嘛， 太重了我感觉。 将来其实说不定 BAT 把所有的公司收购的都不一定，资本就是力量。 对，这个很有可能。对，说到这儿啊，这个还有几张图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 也是本次展会这个防骗安全指南里边给大家提供的一些比较这个欺诈性比较高的一些黑科技，这是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的。你就比如说你没事总接到这个某某这个什么发来的验证码啊，这个或者是 大佐先生你好，恭喜你中了100万， 哎，对对对，去哪儿取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呀， 真的假的？这没准我能信呢。来给大家看看这些图片啊，比如说这个图呢叫做猫池， 啊，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等把它放大一点，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猫在哪儿呢？ 猫池不是，这个不是猫在哪儿呢？这个是东西啊，这个就是用来大规模薅羊毛电信诈骗。啊，同时它这套系统上可以插好多个电话卡，然后一下就把这个电话就全给你拨出去了。 嗯， 是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东西叫做猫池。 我还在琢磨那个猫是怎么回事。 猫在哪儿呢是吧？就可能一张卡一张卡，特别像这个。 他是不是想要就是说我们经常说那个 WiFi 发射器的一个猫啊，我估计可能跟这个有一点关联。 跟咱们这个普通的养的小猫关系不大。 大家回头可以去做一个 research。 对，这个呢叫做移动 AP 加物联网卡。 嗯， 对，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呢就是匿名防追踪啊，这个电信诈骗人员贵最关注的自保措施。当你用上这张卡之后，就可以不被反追踪了。 这不是广告吗？ 这个不是广告。这个真的不是广告。 你很正经说的时候让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广告。 这个是那些违法犯罪人员用的这些这个不良的举措啊。还有下面那张， 这是一个， 这个是 USB。 对，这个就是病毒木马，一个实体的病毒木马。这个漏洞， 你很正经说的时候让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广告。 这个是那些违法犯罪人员用的这些这个不良的举措啊。还有下面那张， 这是一个， 这个是 USB。 对，这个就是病毒木马，一个实体的病毒木马。这个漏洞呢影响了全球十几亿的 PC 端。 哦， 就这个小东西影响了全球十几亿的 PC 端。 这个全程呢叫做 bad USB， bad 是坏的，哎，坏 USB， 对，大家可回头也去搜一下这个图片啊，看起来很有科技感。 对，其实说到这个 USB 啊，大家现在这个可能用 U 盘的时候还是会有的，但是可能次数比较少。 对，其实也是因为我们都用微信的文件传输。 对，微信文件传输这个还算是比较安全的一种。但是你每次插拔 U 盘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电脑里边会不会有残留的病毒，如果有的话它就直接进去了。 说到这儿正好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大家啊在外面比如说你洗照片或者说你要传一个什么文件，你在登录微信网页版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就忘了退出就走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这个很可怕， 是很可怕。你想想，走了之后，过了一会儿，你发现你的朋友给你打一个电话，然后说你怎么刚刚在微信上问我借10000块钱？多可怕！ 都没有朋友会借我，我估计他们不会打的。哎，真的，这样的事情还真的有发生过。之前，在上学的时候，宿舍楼下就是有这个打印店，然后大家呢，也就是。都学生们都比较匆忙嘛，就自己登上微信之后也就不退也就走了，然后碰巧有认识的这个同班同学就给打开了，你在干嘛呀，搞坏的。你碰上这样认识的搞坏的这还行，你要真的碰到那样不怀好心的，万一给你说了这你跟我女朋友分手吧。 关键他怎么知道谁是你女朋友呢？你微信里面女的那么多， 肯定会置顶的吧。一看置顶发现十来个，这吓死了。再来看下一个啊，这个呢就是网络电话设备啊，这个也就是大家日常所接触到的这个电信诈骗的一种渠道之一。这种就是网络改号。就是你看 模拟一个虚拟号码， 总会接到来自于美国呀、加拿大呀、各种各样地方的这些电话。你怎么来的呢？就是通过这个机器来的。 不过我一般都有一个判断方式，它显示是美国，但是打起电话来说话的是中国人。 我干啥嘞？对，还有这个叫做 2G 短信嗅探设备啊，整个这套设备呢，总材料不足100元，但是可以获取身边人任何的短信。 哇！ 就是我拿的这套100元的设备在你旁边，我就可以随意翻新你的短信记录。 天哪，这太可怕了！ 对， 是用蓝牙技术吗？ 用什么技术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黑科技。 对， 还是一个很便宜的黑科技。 但我估计这种东西在国家安全里边应该有好长时间的一段历史了， 这个， 毕竟我们会在各种网络大片里边看过这种东西，就我离你特别近，然后我就把你身上的资料就唰传走了。 这回头我可以问一下我们学校的师弟师妹，真的 弄一个吗？ 他们是最专业的。 嗯，对啊，这个也是刚刚的这个短信探测啊，然后这个呢就是大菠萝，这个其实我觉得跟现在的好多人的生活啊这个息息相关，叫做大菠萝 WiFi。 嗯， 这个去饭馆吃饭的时候啊，你总会问服务员，咱们 WiFi 密码是多少啊？ 嗯， 当你连上这个 WiFi 之后，你不知道自己连的是不是他们家本家的 WiFi 还是这个大菠萝 WiFi。 哦， 这个呢就是用作流量劫持呀，然后各种信息的盗取，当你连上之后，你就基本上这手机就相当于公开了一样。 这个太可怕了，对这个 WiFi。 所以其实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突然在想一个事情，就是你刚刚说，就是咱们说这个手持身份证的这个事情，你说一般来说你是要注册一个什么，所以现在我发现网络安全它的对于我们的攻击主要是用两种手段，一个是威逼，一个是利诱。 嗯， 像你说的，你不得不注册一个东西，比如说你不上传你就没有办法继续执行什么操作，它其实就有点像是在威逼你。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利诱，比如说你进到这里面想要蹭它的这个免费的 WiFi 啊。除此之外呢，还让我想到一个点，就是你有没有在朋友圈里发过一张图，要集齐多少个赞，然后把这个截图发给谁领取礼品？ 这个我之前再往前倒个5-6年的时候可能会这样做，但是后来之后就不会这样做了。一是嫌它太麻烦了，二是肯定知道这是骗人。 是，而且有的时候他还会让你说，比如说把这张图转发到一个500人的群， 对，转发到一个新的群里， 他就可以给你发一个什么样的礼品。其实在截图的过程中，你的个人信息，你的朋友圈，这些所有东西都泄露了。 对， 嗯， 这个之前我还揭露过一个电话诈骗，电话的诈骗啊。 嗯， 这个跟我说他是这个某某通讯的这个经理，然后说这个你可以到大望路那边有营业厅 啊。 对，你到那个大望路 那边营业厅。 这么详细呢？对那也有好多，周边有好多啊，不点名。对，然后他说那个就我们这有一个什么999纯 K 金的一个项链啊，因为你是大用户乱七八糟的。因为我确实是大用户。然后 那你今天怎么没带你的金链子呢？ 听我往下说呀。然后我就在想，这家公司连流量都不给我发，还会给我发金链子， 简直是太机智了。你在几年前智力就这么超群吗？ 对，被骗出来的嘛。 赶紧给我找一个掌声音效。 等我找一找现场的行吗？ 可以，来来，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说，你们这个营业厅在哪儿啊？他说在哪儿，然后几楼，然后我就给他们这个真正的全国的客服打电话，我说你这有营业厅吗？他说没有。然后我说你这个有给我打电话说我又怎么样中了怎么地的，我说这个信息是不是你们泄露的？时候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他说你不要去就好了，我们最近接到了好多这样的电话。 哦，原来在几年前这个骗子的骗术就这么的拙劣。 嗯，可能一直是这样的吧。 主要是我们都太机智了。 嗯，对，还有下面这个啊，这个呢大家日常应该也会有接触到过，这个叫做诈骗录音，也就是电话诈骗。会接触到一些，比如说这个 你有一张法院的传票待领取， 对，都是录好的声音，是不是接到过这样的电话？ 没有，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段子，好像是抖音视频吧，就是电话响了，然后说，先生您好，您有一张法院的传票带您领取，然后这个人特别淡定说，哦，你好，我就在二层303那个房间，你现在给我送过来吧。 送过来吧。 关键比较囧，他说他是在2层303那个房间。 哇。 大哥也是脑路特别清晰。 这个我没有 get 到这个点。你说万一那边那个骗子要是接到这电话之后，会不会后背一凉？ 骗子， 我在2层303等着你。 这个是诈骗录音啊，还有最后一个，这个呢就是伪基站了啊，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有了解过，电信诈骗嘛，伪基站，通过不同的，就不是大家使用的这些大的基站那种塔楼啊，不是通过这个走的，用一个小的东西，一个小方盒，就可以把你的信号接收走了。 今天我觉得真的是很开眼啊，就这些形形色色的黑科技， 高端黑科技，你说要是把这些东西放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服务一下老百姓多好啊，好像倒也服不上， 我们要不然 我们要不然明年两会提个动议吧，你看呢？ 我觉得可能会被封杀。 这不会的，你刚刚一开头也说了嘛，网络安全为人民。 嗯，对，这个真的没错啊。这个大家呢，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这种网络安全诈骗、网络安全诈骗呢，或者是电话诈骗呢。但是现在受骗的群体呢，已经是越来越小了。随着大家的这个智商、情商的慢慢的逐步增高啊， 随着我们现在都说叫迭代， 对， 随着我们自我的不断迭代， 嗯，没错。计划也可以，对，这个骗子呢也是最终会无路可逃，反正我们的人民群众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啊，让这些骗子们就地正法。 不是，哎，说到这儿的话，我突然在想啊，因为听咱们节目的很多都是青年啊，新青年，其实给大家一个小任务，你可以负责帮助你的爸妈，还有你的祖父祖母爷爷奶奶那辈儿的，帮他们去做网络安全方面的很多的防范，因为他们很多人现在在使用微信啊，使用手机的时候， 对， 可不像咱们这么警惕。 哇，这个真的是没事就会给你转发一些这个营销号啊，这个全中国人都在看呐，啊，谁谁谁看了都会哭啊， 对对对对， 谁知道这里边会不会有假的东西啊？ 是。这个谣言还是很容易在他们那里流传。 对，没错啊，我们接下来说的还是这个网络安全宣传周的故事啊，这个刚刚呢说到了这些新技术，接下来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次所在的城市啊，是我们的天府成都，也是中国网络安全之城。为什么这次的展会选在了成都呢？因为它拥有全国领先的网络安全的完整的产业链。近年来啊，这个全市信息安全业务收入增幅超过了20%，产业规模呢也占全国份额超过了1/5。 那成都展区呢也是以天府成都中国网络安全之城作为主题，以天府绿道作为蓝本，把成都形象、网络安全成就还有网民的互动有机融合，系统的呈现成都市的城市形象，以及近年来成都在网络安全的顶层设计、产学研、应用示范等方面的发展成就。所以说成都呢作为这一次的网络安全博览会的一个主办地吧，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了。 对，没错，真的是，你想一想，占了全国份额的1/5啊，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而且成都还有很多的学校开设了网络安全专业。哎，说到这，我正好 我以为你想说成都还有好多的好吃的。 有的，这个说到这呢，我正好想讲一个笑话啊，因为前两天呢，我是受邀回到我的母校，其实也是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去给学生们、去新生们吧，师弟师妹做一个开学的一个交流。后来呢，就有师弟师妹加我微信。这发过来这个邀请呢特别有意思，就说师姐你好，我是18网安一家。先发这个的时候我有点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啊，在这之后呢又有一个师弟加我，前面那是一个女生，说师姐你好，我是18网安一强。然后我就在想，诶， 都是一字辈的， 就是网安什么时候代替了欧阳和诸葛成为了一个复姓，后来我才搞清楚，原来他们是网络安全专业的。 网络安全专业的，我的天哪，很高端的一个专业。 高端高端。 对，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讲的是最近发生的这个网络安全博览会的事情啊。接下来呢，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传统的老三样，就是网络科技当中的这些老三样，好像已经有一点过时了。来看一看新三样究竟是什么。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聊。 马上回来。 照亮冬天的雪。

在现场呢，这个专家学者呀，也是紧扣了我们的网络安全主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啊。比如说刚刚所说的这位老师啊，叫做沈昌祥的主题呢，就是科学的网络安全观然后呢，一位外国友人啊，这个爱德华汉弗莱斯呢，也是阐述了网络安全的国际标准。王小默呢，则是关注了天地一体化的信息网络啊，等等等等啊。还有人认为这个人工智能将重塑国家安全，等一下，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将重塑国家安全，我还是每次说到这种 AI 话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 电影。你都很兴奋啊、哦？什么电影？ 《终结者》呀。 啊、哦，我还以为你想到的是《哈利波特》呢。 哈利波特，那个是 magic 魔法，那个是。 魔法可能是最高端的人工智能，当然我在这儿是跟大家开玩笑了、刚刚提到了、大佐提到一个概念，说叫做科学的网络安全观。其实我还真的是对沈老师的这个观点之前是有所耳闻。什么叫做科学的网络安全观呢、其实他认为啊，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为什么会我们的这个电脑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终端会被病毒所攻击，是因为它在设计上是由人来设计的。只要是人，它必然不是完美的。 对， 它只要不是完美的，一定会有某一个漏洞。 对， 所以肯定会有被攻击的风险。 所以才要用这种科学的网络。那是不是以科学对科学，或者说以， 所以他提出的 机器对其机器， 你听我说啊，所以他认为呢，这种外面的我们也叫做传统的老三样，无论说是这个杀毒软件也好，还是防火墙也好，它的主要的一个手法就是哪儿出错了我补哪儿。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他提到一个观点说，无论是后面你出的各种各样的补丁，还是其他的一些对于软件本身的一个优化设计，其实可以这么说吧，就好像你在墙上已经有一个砸了一个洞，你后面呢，你再去对这个洞做其他各方面的一个修补，都没有办法掩盖这块它是很虚的一个事实。所以他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把这个墙本身做的坚固，让它以后不容易出现洞，而不是说哪有个洞我马上就去填上它。对，他认为这样才是一个比较科学的网络安全观。这位老师是在密码方面有特别多的研究，所以他认为将来怎么样的这个优化密码，说甚至说是帮你自动生成特别难以破解的密码，同时又让你能够比较方便的获取到，而不是说比如说你设了一个超级， 我设了一个超级麻烦的密码然后自己忘掉了 你设了一个 3.1419 的一个密码，结果你自己忘掉了。他所致力于开发的就是一个能够自动生成很难以识别密码，同时对于你本人来说又很容易接触到的一个密码，这样就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这是他所提倡的一个科学的弯。 他这个有一点像这个很多银行会给你发的那个小盾牌， 对对，优盾， 对 优盾，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每次你去存款啊，或者是提现的时候，都会给你发一个临时的密码，然后过一分钟自动销毁这种的。 但其实我自己在使用过程中，我觉得这个优盾它还是蛮麻烦 的 一件事情。首先你要带着它，对吧？ 对， 它除了做优盾之外，它又不能当 U 盘， 对， 所以它其实它的这个利用价值利用率比较低吧，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 对，但是 所以其实后来我优盾都丢了。 这么大胆的吗？ 是是是，不过我是不会在这里透露我的银行密码的，银行卡密码的， 银行卡密码这个就不要说了啊。说完了，我相信大家估计也能记得住。 靠谱，这事靠谱。 对，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个话题啊，网络安全周到来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网络使用的安全。接下来跟大家聊的第二个话题呢，可以说是一个跟各位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因为呢今天是9月19号，再有11天，还有11天的时间就要进入到10月份了。进入到十月份会发生什么事？我这个圈子绕得好大呀。 放假呀。 对，一是放假，二是我们的工资的个人所得税要提高了。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利好消息，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已经都关注到这条消息了，就是我们的个人这个所得税的起征点。 对， 其实是在十月一号之后呢，要提高到5000块钱了。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举措呀。 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不过我们为什么要想拿这条来跟大家说呢？其实是有细心的这个朋友或者是网友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说那如果说我九月份的工资，就是说我这工资是九月份 的 工资所得，但是我是在10月份发，那你到底是按照原来的这个3500算呢，还是按照现在的5000算呢？这可不一样啊。 对，所以呢这个税务部门呢也是发表了自己的通知，说是 一定要按5000起征点计税啊！我们的新个税规定呢，从10月1号开始按5000元的起征点计税。近日呢，税务部门就九月工资十月发按3500起征点算啊，做出了回应，称只要是十月份取得的工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十月份取得的工资，都会按照5000元的起征点来计税。 嗯， 专家呢也同样也指出，税务呢主要看实际取得，不应和人事归属月的概念混淆。 所以我觉得这一条消息可以解答很多朋友的疑问，而且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利好消息。 对，没错啊，所以这个十月份会不会少扣一点了？ 到时候可以给我们揭示一下，至于扣了多少就 至于扣了多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对对对，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对，没准 省出来的这个钱啊，可以去看场电影。 嗯，哎，这个说的没错，省出来能有不少钱呢。这个 对，所以我们其实下一条跟大家聊的就是跟电影有关的话题。 嗯，对，说到跟电影有关的话题啊，这个每次有没有会在朋友圈里边发现，在一部电影马上要上映的时候，总会有人在倒票，就是说，哎呀，我今天又去不了了，是正规的倒票，不是黄牛票贩子的倒票。就是哎呀，我今天又去不了了，有事儿得转两张那个什么什么电影的票，转一下。哎呀，我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呀，这200多块钱又白花了，怎么办呢？ 对，是这样子的。但这样的票一般销路还是不错。 那个什么什么电影的票，转一下。哎呀，我这实在是不好意思呀，这200多块钱又白花了，怎么办呢？ 对，是这样子的。但这样的票一般销路还是不错的。 嗯， 等到我看到的时候，根据我对朋友圈的这个响应程度，我看到去问的时候，往往这个票就已经卖了， 就已经没有了。 对 对，所以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啊，也就是跟电影票、跟电影市场有关的话题，电影票要支持退改签了。 嗯，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这样你就不用在朋友圈去转让你的这个电影票。 你说万一这天南海北的是吧，我在北京你在海南，我这有一张电影票，你要不要过来看？ 给你顺丰快递一下。 对，来跟大家分享这条消息啊，说9月18号，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保障观众的合法权益，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呢下发了关于电影票退改签规定的通知。 这个通知呢也是明确指出说，各方制定的退改签的规定要简化手续、优化流程，充分地体现出公平合理、亲民便民的原则。说得非常到位啊。 对，亲民便民啊，你想想，我真的要是有急事的话，其实就应该像火车票跟机票一样 秒改。 对，秒改，我真的要有事的话，我这边电影看不了了，你说100块钱这个也不少啊。 对， 你我不能把这票刷撕了，然后我说骂这电影院啊，不让我电影不让我看，然后再骂我朋友，你干嘛不让我看电影， 然后就被公安局抓走了。 对，所以这条通知下发的还是很有必要的嘛。 对，这个通知指出呢，说是无论是第三方的受影平台，还是说影片这个影院自有的 APP， 在制定这个规定的时候呢，都必须要明确出是否同意退改签，或者说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允许的。我在设想啊，可能他要更加细化，参考我们这个火车票的一个退票标准，可能说是在开场 前 开场前几分钟啊，你退票我要收取多少的手续费啊，或者说你在开场前1个小时2个小时我不收取任何费用啊，可以直接退，或者是说转让不收费啊，这样的标准。当然这个都是我们俩设想出来的啊。这个后续的规定呢还在制定当中。 这个通知呢也是提醒大家说，要尽快的去落实相关规定。那么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全国电影市场专项治理办公室，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的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和电影行业协会，哇，四个重要的机构啊，都会对这个通知的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好事，点赞，终于不用再花冤枉钱了。这是得错过了多少场电影才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没看电影的时候都来上青年说了。 对，哎，这个捧得好，谢谢谢谢， 说明我们比电影更有魅力。 哎，没错啊，这个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比电影更有魅力的青年说，也看一看我们大笑组合究竟在话筒背后长成一个什么样子。会不会让你大 笑？ OK，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趣的消息，一会儿见。 场梦中，我们只是擦肩而过，所以你别想太多，不要再想起我唱过的歌。如果你还把夜长梦多，还谈什么去奢忘记疲惫，思念缠绕快乐。想要一个人奋不顾身，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你开始小心翼翼的喜欢，不愿再起波澜，哪怕烟花绚烂几秒之欢，不甘的遗憾让你彻夜难眠，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却醒悟得太晚。听我唱给你的歌，如果你害怕夜长梦多，还谈什么去奢忘记疲惫，思念缠绕快乐。想要为一个人奋不顾身，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你开始小心翼翼的喜欢，不愿再起波澜，哪怕烟花绚烂几秒之欢，不甘的遗憾让你彻夜难眠，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却醒悟得太晚，决定为一个人奋不顾身，无条件付出可能有点难，你想住一回充斥着夜晚，不愿再起波澜，太多的改变相信悟却太难，你害怕自己太多的改变难免心生眷恋，害怕自己太快的改变却醒悟的太晚。 好像那歌曲过后怎么了，这是今天真的是大笑组合，对对，你说好像那歌曲过后怎么了，这是今天真的是大笑组合，对对对， 太欢乐了。 为什么太欢乐了呢？因为看到了接下来这条要跟大家分享的消息啊，确实刚想说又要放暑假了，好像暑假刚刚放完，刚开学，马上快 放十一了， 又要放十一了。 十一正好够我们追一个经典，比如说 对 《还珠 格 格》， 又是到了各大卫视开始播放《还珠格格》和《西游记》的时候啦。 嗯，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这个当，还有这个《西游记》里一般都有什么音乐比较吃 灵？噔噔噔噔噔，算了。 敢问路在何方？ 敢问路在何方？对对对对，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还珠格格》呢，其实并不是这个老版的《还珠格格》，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个98版的尔康啊、尔泰呀、就这些特别经典的角色， 金锁呀， 对，还有被大家当成了这个表情包的各种各样的主角们，对，今天要跟大家， 我感觉那个表情包就是有一个表情包是这样， 这样吗？这个，然后一个大鼻孔，为什么要拿鼻孔看我？对，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呢是这个《还珠格格》又要翻拍了， 嗯， 为什么说又要翻拍了呢？ 其实是因为《还珠格格》，我们来 盘算一下，他第一版的话是一批人，对吧？ 对。 第二版呢？第二版的话，其实主演还是应该是跟以前的一样的。我记得第二版是基本一样的，就是多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萧剑，一个是晴儿， 嗯， 对吧？但是到第三版的时候，就出现了人物的大换血， 对， 对吧？ 基本上一下都换了。 第三版里面，小燕子换了，紫薇换了，令妃换了，皇阿玛换了， 换了。 没有，尔康还是那个尔康。对这一点，我记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我当时感情还特别受伤害，你知道吗？因为第一部和第二部里面，尔康对于紫薇林心如饰演的紫薇实在是太深情了，所以呢，第三部里面他突然对另外一个女人那样子的时候，我就在怀疑尔康的视力真的正常吗？ 开始怀疑了古人的审美。 对，所以其实换主演对于我的这个情感上的这个伤害还是蛮大的，因为你已经认为甚至说这个实在是印象太深了， 就或者觉得他就应该是这个角色了。 对呀、 他已经变成角色本身的代名词或者是代言人了。 所以其实第三部的演员们应该也说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比如说第三部里面的紫薇，我记得是马伊琍演的。其实伊琍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但是因为林心如那一版的紫薇，其实对大家来说这个 印象 太 深 刻 了， 所以对于他来说会面临很多的一些挑战和困难。 对，没错啊，这个面临困难的不仅仅是再往上上一部的这些演员们，还有接下来要城下的这些演员们。 对， 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也是昨天的消息啊，这个琼瑶方面呢宣布与某平台达成了合作，将共同开发最新版本的《还珠格格》。大家注意一下，是2018版本，也不一定是2018版本，反正就是最新版本的《还珠格格》，这也将是继98年版本和11年版本之后，《还珠格格》这个 IP 第三次被翻拍成影视作品了。 这一次呢，出来发言的是琼瑶的儿媳妇儿，叫做何秀琼，还跟琼这个也还是蛮搭的。 对， 他说：“我们都知道，《还珠格格》呢有非常经典的版本，带给了好几代人美好的青春记忆。我们也相信经典没有办法原样复刻，但是呢，琼瑶女士仍然希望用适合当下年轻人观看的手法，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欢这个故事。” 说到这句话，我突然背后一惊， 咱俩还算咱俩还算年轻人吗？ 还算年轻人，对， 那我 是青年人吧。 我采访一下你，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版本的《还珠格格》？咱们先说主演吧。 主演的话， 尔康，我给你一个捋啊，尔康、五阿哥、小燕子、晴儿、萧剑，来。 算了。 没有合适的人选吗？ 突然脑子里边想象的都是那些经典这个98年片子里边的这些演员。 其实我觉得鹿晗可以饰演一下萧剑。 鹿晗饰演萧剑，那五阿哥呢？ 五阿哥，要不然就易烊千玺吧。 易烊千玺不会太小了吗？虽然我可以理解对于这个三小只的这种爱意，但是你不觉得把易烊千玺放到五阿哥的角色上面有一点太小了吗？ 要不然这样吧，给五阿哥出一个那个童年版，他不是要经典的翻拍吗？ 从头开始是吗？ 对，你不觉得吗？他们的年少时期，五阿哥说不定还有过青梅竹马的人，这个人跟小燕子有着惊人的神似，所以后来再见到小燕子的时候，他才觉得见到了他年轻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失去的那一个。 你要不要给琼瑶女士发一条消息，跟她说改一下那个编剧？对，这样的剧情发展也可能会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想法。 对， 然后再去哪儿盗个墓啊， 再穿个月 呀、再回来呀、再拐个皇帝回现代呀，对不对？ 我突然发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 好像把所有的 IP 都融到一起。 五阿哥，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穿越一下？ 啊，我要不要考虑一下？ 对对对对对，五阿哥和尔泰，你选一个吧。 那五阿哥吧。对。 咱们这时候应该有一个表情，就是尔泰出现在屏幕的左下角，然后说我为什么被嫌弃了？ 技术不过关，这个达不成，完成不了。 跟你讲一个笑话，也跟大家说一个。其实我小时候呢，一直分不清楚尔泰跟陈坤。我一直觉得他们俩是一个人。其实有点像的，因为他们的那个嘴唇的部分都有一点，就是有点马来西亚那种那种感觉， 对，类似于那样的长相。 对，所以我一直分不清楚他俩。 对，你现在说，我现在两个这个脑子里边呈现出的两张图都是穿着古代的服装，然后脸是模糊的。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新一版的《还珠格格》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惊喜。 对， 不过呢，因为现在跟以前也不一样了，《还珠格格》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取得那样的成功，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娱乐手段，我们能看的剧其实也就那么几部啊，所以说千家万户都在看《还珠格格》。 对， 那么今天的这样一个能够适应年轻人喜爱的《还珠格格》，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期待呢？要不然我们暑假也期待一下。 暑假， 我们还有暑假吗？ 还有暑假吗？我们没有暑假的。 领导这时候会在看直播吗？ 在其他人的暑假，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年假期待一下。虽然很短。 在年假看《还珠格格》，你不觉得 太短了吗？ OK 啊，这条消息《还珠格格》又要翻拍了。接下来再说一条跟这个影视方面有关系的消息啊，不知道大家看不看 B 站？哔哩哔 哩， 对，你突然这么可爱，我有点接受不了。 好吧，那我还是回归到我的这个正常的风格好了。 好好好，对，说这个 B 站啊，也是在昨天宣布与这个 Discovery 达成了合作。这个 Discovery 呢，就是探索频道。我其实特别喜欢那个频道。 小时候我经常看他们的那个 Animal Planet， 就是动物星球。 对 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个拍的确实很好， 确实有意思。 对，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蓝色海洋，是不是叫蓝色海洋？我忘记了。还叫蓝色星球。 蓝色星球。 对，然后还有这个里边北极熊的这个怎么过冬的，然后这个企鹅怎么迁徙的。 对。 然后还有这个非洲那边的角马。这个动物大迁徙 是不是再往下？是不是再往下说就要说到赵忠祥了？ 对对，很有可能 在非洲的大草原上， 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又到了动物迁徙的季节。 不过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啊，是这一次和 Discovery 达成合作的呢是 B 站， 这个是令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一说到 B 站，大家肯定想到的是追各种番剧呀、 啊， 或者是看到各种鬼畜的视频呐、 啊， 或者是这个狂风一样席卷而来的弹幕啊。 对，所以其实我现在在想说，上面出现非洲大草原的时候，这个网友们究竟能够有什么样的弹幕呢？ 一批角马，角马，角马，角马。拿一小箭头搁这下面指着，这是角马，这是斑马。 可以，哎，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花样啊，把这个小的视频，说不定还能在抖音上引发这种病毒式的传播。 对，没准。其实在，正式达成合作之前呢，现在是跟大家说这条消息吧。这次与 Discovery 达成的合作呢，其中包括了145部纪录片的正版版权，200小时的独家内容，以及内容共制方面的计划。据了解啊，这145部 Discovery 的纪录片呢，以及200小时的独家内容，将于年内在 B 站陆续上线，题材涵盖了求生探险、科技、历史、动物等多种类型。 目前呢，在 B 站已经正式的上线了 Discovery 专区。 对， 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现在就去手动的 去看 B 站看一看、啊， 对，搜索一下。 对，其实说到这儿，之前在没有正式达成合作之前呢，也是会有很多网友，把这个探索频道里边的一些纪录片自行的上传到 B 站里边，也是有好多的关注量，能有个700万。就包括贝爷的这个探险故事 啊， 里边也是有好多集的。然后你就发现那个嘎嘣脆鸡肉味儿，这个其实就是 B 站弹幕来的 哦。 就是最开始贝爷的片子里边是没有这个的，他自己没说，下边的字幕也没有提， 真是创意无限、啊。 对，然后后来被发到了 B 站上面，也是有网友们说这个就是贝爷在那儿吃一只小虫子，然后后来也就慢慢就给翻译过来，后来也加入到字幕当中，嘎嘣脆鸡肉味儿。 哦，原来是这样，看来以后我也要多加强对于 B 站的关注。小猪佩奇社会人也是从 B 站出来的吗？ 这个我倒还真的不知道， 这个回头再考证一下。 对，反正就这么几个并不是传播的媒体嘛。B 站呀、啊、抖音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只要是一有这样新奇好玩的东西，一下子就会让大家都看到了。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期待啊，将来在这些合作领域，无论是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其实我们聊了从一开始的这个网络安全，到后来的跟大家聊这个影视，然后聊电影，先聊 B 站。所以其实我们要是再对开头的主题做一个回顾的话，说互联网

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青年说，就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上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了在蜻蜓 FM 工作的陈燕小姐姐，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在蜻蜓 FM 上发布的一些比较有趣的节目。陈燕姐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嗯。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在这个蜻蜓 FM 上发布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节目，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好的，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些非常有趣的声音专辑。第一个要为大家介绍的节目啊，可是来头不小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娱乐方式也越来越多，可真正静下心来读书思考的时间呢，却在不断的被侵占。这一次，人称“道长”的著名媒体人梁文道为大家带来了他的独家精神私货《八分》。其实早在2007年，梁文道就曾经主持过一档读书节目，叫做《开卷八分钟》。在节目前后播出的8年时间里啊，他一周5天，每天用8分钟带领观众进入到书中的世界。在节目停播之后，很多人都感到无比的惋惜。而这一次，梁文道带着《开卷八分钟》的延续，也就是新作品《八分》，独家入驻蜻蜓了。每周的周三、周五，梁文道都会在蜻蜓 FM 大家见面。在新节目呢，就会有新的面孔。他不再是局限于讲一本书，而是更多的去关注一些热点事件。在这儿呢，你不仅可以听到道长讲述各种经典的书籍、音乐，还能够从中学会如何观察这个世界，如何用书中的智慧去解析各种现象或者是社会问题。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中缺乏一个循循善用的良师，又或者呢想要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个世界，八分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除此之外呢，在现实的生活中，大家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大到买房买车，小到买衣服买球鞋，跟人砍价的时候啊总是吃亏，表达自己心仪的男神女神又因为没有颜值没有钱，那么如何去提高成功率呢？开会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头脑风暴，如何表达不同的观点才能够避免冲突？之所以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啊，是因为大家还没有认清中国式沟通的本质。但是不要害怕，如果你学会了谈判沟通技巧，便可以帮助你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于是今天为大家推荐一个大咖，他就是亚洲顶级谈判专家刘碧荣教授。通过超实用生活谈判术，他结合了中国、日本、美国3国的说话技巧，帮你去解决砍价、恋爱等等各种问题。就比如说分手时如何把伤害降到最低，如何跟你的上司谈薪水，如何在新人面试的时候过关斩将等等等等。只要去蜻蜓 FM 搜索超实用生活谈判术，一共有98招的谈判技巧，给你的情商加一加油，这些小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那最后一个节目呢，是我强烈推荐的，那便是讲述3国历史的三国家族风云。大家肯定想问我了，三国题材的节目这么多，从小看到大，那这个节目又有什么特别的呀？不要急，其实呢，一般节目说三国都是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点点讲到司马家族一统三国就结束了。然而呢，三国家族风云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说三国，这个就是家族视角。节目选取了一个个三国期间有名的名家大族，就是以家族为单元进行去解构。比如说诸葛亮，大家都知道他。大家觉得他在《出师表》里面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那家里肯定很穷吧？其实呢，大错特错。诸葛亮家族呢，其实他的家里面都是非常显赫的。他是东汉末年里面非常有名的名门大族，他的兄长诸葛瑾官拜东吴大将军，堂弟呢也是曹魏时期的重要高级将领。他家可谓是人才辈出，声名显赫，可不是《出师表》里面写的可怜兮兮的样子。此外呢，还有许许多多的三国家族等着你去探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三国家族风云》，学史可以明智。以上呢，就是本周为大家推荐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专辑。主持人， 好了，非常感谢陈燕给大家的推荐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自行去我们的这个蜻蜓 FM 上面搜索一下有关的内容。 OK， 接下来的时间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今天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请到了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姜玉红啊，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非洲的留学交换经历。欢迎玉红。 欢迎玉红。 谢谢谢谢。 嗯，其实玉红昨天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不过昨天坐在这里的不是我，所以还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嗯， 很高兴认识你。 嗯，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好腼腆啊。其实刚刚在节目间隙的时候我们交流啊，说玉红是福建人啊。 嗯， 所以我们就一直想，哎，我们要不要现在开始切换到福建 话 模式呢？ 对，可不可以呢？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丝尴尬？ 不会不会，因为在北京已经待了大概三四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就是口音也慢慢的就是被北京的同学啊有影响，所以普通话越来越标准了。 嗯， 仅仅是被北京的同学影响吗？ 不是，就是因为我 身边没有东北的同学。 有，就是各地的同学，然后大家逐渐就形成了一种口音。 嗯， 其实主要应该受到了大佐的影响。 嗯，对，应该受到我的影响，是不是？ 他其实特别想让你说的一句话。 干啥呀？ 干啥呀？ 近朱者赤嘛，受到了大佐、这个大佐的积极影响。 近东北话者东北。 其实玉红是在这个广院学外语的大四的学生， 对 吧？ 学习的是斯瓦西里语专业。 嗯， 对，其实这个语言啊，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今天呢也可以请玉红来跟大家再详细的说明一下这门语言，以及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这门语言的原因。 嗯，玉红先跟我们用斯瓦西里语打个招呼好不好？ 我如果就是我会先说 mumble。 Mumble， 嗯 ，Mumble 的意思就是你好。那如果你回应我的意思就是 Poa，Poa， 就是比如说 Mumble 是你好吗 ？Poa 就是我很好，大概是这样。 就是 How are you？ 然后 I'm fine，Thank you 的那种感觉。 And you？ 对，下一句就要问 And you？ 但就是像他们那个坦桑人，就是讲斯瓦西里语的人，他们的那个打招呼是一道非常就是漫长的一道程序， 漫长 就是他可能会比如说我问你好，我除了问你好之外，我会问你家里人好吗？你工作好吗？你最近这段时间好吗？你吃的好吗？你的身体好吗？就是很长很长，他们会花就是每次对话的时候都会花很长时间来就是漫长的一道程序， 漫长的程序 就是他可能会比如说我问你好，我除了问你好之外，我会问你家里人好吗？你工作好吗？你最近这段时间好吗？你吃的好吗？你的身体好吗？就是很长很长，他们会花就是每次对话的时候都会花很长时间来就是进行问好，就大概就把你就是所有各个方面都问一遍好之后，才开始跟你正式进行对话。 哇， 那其实假如要是我只想问你吃了吗，或者是简单想打个招呼，这会不会花费我半个小时的时间？ 比较会，他们有各种各样打招呼的方式。 哎， 这个， 那所以其实我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他们是针对就是我们在英语中也会说有两种，一种是 friend， 一种是 acquaintance。那他们针对这种一般来说刚认识的人，比如就像咱俩第一次见，我就开始问小江啊，今天吃了没啊？小江啊，今天感觉怎么样？小江啊，有男朋友没？小江啊， 其实 今天中午吃什么呀？ 其实会就是不会那么慢，不会就是因为他跟你了解，其实没有那么细，所以他可能不会问的那么细，但是还是会多问你几句，就比我们中国人就单纯的你好早上好这样子要多上很多。 嗯， 对，就是会花比较多时间，不管你是陌生人还是说你是比较熟的朋友。当然比较熟的朋友因为我了解你的信息会比较多嘛， 嗯， 所以说我可能就会花更长的时间去了解你的家人，你其他的朋友啊之类的。对， 可能还问一下你家的小狗今天好吗？ 啊，对对对对对，还是 会这样吗？ 真的会这样， 真的会这样。 对，因为我自己在那边感觉就是他们非洲人、坦桑人之间的那种，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亲密比较紧密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中国见到一个陌生人，我们可能会说啊你好喂这样子，就我们那，但是他们会用就是朋友来称呼，就如果你是一个我跟你之间不认识，然后我可能就会说哎朋友怎么怎么样，朋友怎么怎么样，就是会这样，就比较亲近的那种关系。 很亲近。我在想啊，我们在谈到非洲国家的时候经常会说无论是说我们说中国人是非洲人的老朋友，还是说非洲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好，是不是也有受到这种称呼的影响，这种朋友的称呼？ 我觉得是会的，就是因为他们那边的人可能会用他们的热情来感染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影响的， 都会被感染到。 对，因为他们确实能让你感觉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热情与就是亲近。对，这就是我在非洲会感觉到很快乐，就是有这样一点，就会觉得哇真的 所有人都是那种特别 热情 的状态，直接就朝你奔过来了。甭管认不认识这人是吧。 一开始你说奔过来这个画面一想起来还有点害怕呢。是吧，一大帮人。对，一大帮人过来，可能初来乍到的话我看到这个我会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但实际上你说的就是说这个关心问对方说你家的，甚至说你家的牛怎么样，你家的狗怎么样，这个呢是跟我自己还有一段经历蛮相关的。因为原来我曾经做过一个节目，就是专门的采访咱们文化与旅游部的全部的文化参赞。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系列叫做文化外交官眼中的中国。我当时是采访了一位参赞，他姓孙，孙参现在应该又到这个非洲去了。他呢就是在非洲常住，他就跟我说到一个观点，说因为对于非洲来说呢，他们认为这个牛啊还有说家里的家畜啊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组成的一部分。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力。 是的， 所以他在问你说你家的牛好不好， 你家牛好不好， 这不是一个搞笑的，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对，因为他可能把这个牛已经当成了自己家的家产或者说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对，所以其实问你家牛好不好，间接就是在问你到底是过得好不好。可能是有这样一个文化渊源。今天也是在玉红这里得到了一个佐证吧，我觉得挺高兴的。不过其实我是蛮想问的，因为我没有去过非洲，虽然我是学法语专业的，按理说我的很多的同学朋友都在北非或者说跟非洲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不过作为我一个没有去过非洲的人，其实我最想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在坦桑一下飞机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能给我描述一下吗？ 就是怎么说就我刚到的时候是觉得热，第一感觉就是身体上觉得热，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是已经入秋了嘛，已经其实是深秋了， 就是也像现在这个时间吗？十月份？ 没有，再晚一点，就是大概10月底，其实已经快入冬了那个时候。然后呢，一到非洲就是湿气热气迎面而来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热。然后呢，然后就是感觉到机场可能就没有像北京机场这么就是感觉这么新，然后就是规模那么大。但是感觉就是之后开到路上以后，特别是在学校那个地方，就会感觉还是可以的，比我想象中会好一些。 你原来想象是什么样的？ 我原来想象就那种什么都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大农村的感觉吧。但是就是真的开到那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跟我想的还不太一样啊，其实还蛮好的。然后很有意思，就是会就是在路上的时候，我刚到就是车开在路上的时候，会看到就是很多人，就是那些我们会叫他妈妈们，就是那些中年的一些妇女吧。他们会头上顶着东西，非洲人特别会顶东西，就是一垒可以垒非常高的那种，然后在那边卖东西，就是不需要手扶的，就这样子给你买。走在路上，你比如说你车停在这边，他们就会敲敲你的车窗，然后问你要不要，然后就是头顶的那些。 我很好奇，他们头上顶的是什么？是碗吗？ 没有，各种，就是他们什么都能顶， 什么都能顶， 就是 什么都能顶。 我真的就是，比如说 顶一个大锁行吗？ 我觉得 你不觉得画面会很诡异吗？ 就是像什么他们的行李啊吃的呀，然后桶啊，就是你能想象的一些东西他们都能顶。 哦，那顶住它不会掉吗？还是说它是头上比如说戴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我设想啊，可能有一个很高的帽子，但这个帽子里面是可以盛东西的。

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今天呢，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姜玉红同学，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在非洲留学交换的那段经历。 嗯，小姜的时间间隙，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这个 啊， 姜一燕， 姜一燕， 嗯，小姜的时间间隙。你一说到姜玉红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了，这有这么一个字段从脑中蹦出来了， 哇。 文艺的朋友们可能都会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比较懂一点。 大佐还是看 B 站看比较多， 对，我看的 B 站比较多，看弹幕比较多一点啊。 没事，我们说回来，正好上、从之前上一段呢，我们正好说到了这个到了坦桑啊，等于坐着车到了山上，然后开始留学时光。那这段后续，你说感到？确实是特别值得的、能不能给我们讲几个小故事，就是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刚到那边之后大概一个多星期以后，我们的留学生就接到了那个中国海军的那个和平使命的那个任务， 哇， 就是志愿者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吧。然后我们当时呢是在那边做的是志愿翻译，主要工作其实就是用斯瓦西里语，然后帮助当地不会说英语的人把他们的一些症状啊，然后传达给那个医生，然后再把医生的一些处方、一些那个诊断的一些，比如说想法啊，再告诉给患者。就是这个志愿经历，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对我们来说应该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那像我第一次，因为我自己不是学医的嘛，然后家里像我父母他们也不是当医生，所以我可能不是在一个有医生的环境下长大的。那我是第一次就是亲身就是感受到当医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帮助别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就是能够用斯瓦西里语为国家做一点贡献，那种自豪的感觉，就是都是通过这次志愿经历让我感受到的。 哇，这多长时间啊？ 七天 的时间。你每天大概是从几点开始工作到几点呢？ 每天大概是我们早上6点多从学校出发，七八点左右开始，然后一直工作到下午4点多。 哦，时间还是很长的，还是很长的。比如说你一天平均要帮助几个病患呢？ 我觉得应该少说也有70-80个吧， 70-80个病患， 就几十个至少是有的。因为就是像，因为我们除了中间中午吃饭，可能就从12点吃到1点多或者2点这样，那大所有的时间全部用来接待那些患者，然后是没有休息时间的，其实就是中途，所以这样算下来至少有几十个。 哇，这还是蛮浩大的工程。咱们有多少留学生在做志愿者呢？当时 我们学校大概有，我们学校12个，然后天津外国语大学有我想想看，4个同学，然后北外有5个。 哦，那就是在一起大概是 二十多个， 对， 20多个同学来完成，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项任务。 对啊，你想一想，一个同学每天会接触。 接受到的病患有七八十个人， 嗯，就是 还是说大家一起？ 没有，是这样子，就是每个人都会分到不同的诊室，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也有同学会负责就是在军舰下面的那个交通疏导，然后也有同学是负责就是那个就是接待吧，就相当于分流那样子的一些工作，就是每个人会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做着不同的工作。 你当时在哪个诊室啊？ 我当时在肠胃科。 肠胃科。 肠胃科。 哇，你都接触了哪些问题啊？当时 我因为消化我是在那个消化内科嘛，然后我接触的问题基本就是他们肚子痛、肚子不舒服、胃胀，然后胃痛，然后之类这样的。然后我是发现就是当地人，因为他们的饮食都是比较高热量，然后又比较高油高热，所以说他们再加上他们不怎么运动，所以说他们这样很容易造成一些肠胃的不适，然后也不会，他们也比较不会及时的去就诊嘛，有的时候，所以这样子一来二往就时间比较长，就容易肚子不舒服，就还蛮多这样的， 正好 类似的。 正好小香提到了说当地人吃的这个食物都比较高热量高油， 对， 我其实蛮想问的，你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典型的坦桑人的一餐是什么样子的吗？从早餐开始说吧。 像 你现在越说我越饿了，真的是这样。 那就是这个目的。 他们的早餐其实开始的挺晚的，大概是 十一点， 正常的，对，时间十一点，我们会比较早，所以每次我们在学校吃饭的话，都是 没有人的 最早的那一批。然后他们像早饭有的时候会吃那种私语叫做 chapati，然后是一种有点像烙的那种饼，然后那样饼，然后还有那种有一种叫做 andazi， 是一种炸的那种面包，面包团团，然后还有像那个 sambusa， 是那种有点像炸的三角糕里头会包含着那种肉馅儿的那种，都是比较 炸 的煎 的， 对，然后像他们配的汤，就他们那种不是我们这种意义上的汤，他们有点像糊糊，那种是有点像香蕉糊糊的那种咸的，然后还有一种那种 香蕉糊糊还是咸的。 我刚刚突然就是略过了这一点，我说糊糊，我可能想到的是玉米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我想到的也是，主要我在想香蕉糊为什么是咸的。 香蕉糊，香蕉糊，香蕉的味儿是甜的，然后为什么是咸的？ 就是坦桑那边，就是坦桑的香蕉跟我们中国这边想到的香蕉是不一样，他们有非常多种，有菜蕉，有果蕉，然后那个种菜蕉是可以用来当做饭来吃的，那种那个菜蕉， 我突然想到了一道菜叫香蕉炒排骨，这就不成为黑暗料理了， 不会不会，这就是正常的那边的那个饮食，就是 大佐咱们什么时候 我突然不饿了， 挑战一下， 吃起来就有点像土豆那个菜蕉，对，他们是 那还好， 对，切就有点像蒸的吧，蒸了然后再浇点那个肉汤啊什么的，这样吃口感还是可以的，有点像土豆，就菜椒香蕉是他们那边的一个主食，对， 原来是这样，香蕉成为 香 蕉是 主 食， 应该说为菜椒成为主食， 长知识吧， 都是主食吧， 都是主食， 只要是蕉，他们还可以拿香蕉做酒，就各种各样的用途都可以通过香蕉来完成， 感觉现在怪怪的。 所以坦桑的问候语中有没有一句话叫今天你吃香蕉了吗？ 这个倒是没有。 去我家里吃香蕉，可能人家每天都吃都觉得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了。 对，香蕉是一种，然后那像他们那个中午的话就会开始吃那种就一般比如说像中国跟中国比较像，就会吃米饭，然后配一点那个烤肉啊烤鸡啊这种，这是一种。那比较特别就是我昨天也有提到那种乌咖喱，就是那种玉米的那种糊，那种做成那种糊，有点像怎么说，就有点 像揉面之前的状态。 对对对，揉面之前状态，你到时候吃就是你得把它攥成一个团，然后呢你要沾着点那个肉汁儿，然后再就着青菜，然后放在手里头，这样子 我终于听到了青菜两个字， 对， 我一直在等青菜。 一日三餐里边只有晚饭， 没什么青菜，说真的就是在那边比较少吃到青菜。 那他们的青菜是煮还是说是 salad 那样的方式呢？ 煮 的青菜是吧， 但是也不是像中国那种炒菜煮菜那种，只是就是有点像就是放到盖饭里头那种放进去切碎了然后放进去的那种菜。 那边的青菜主要有什么样的青菜呢？ 那边的青菜有点像苋菜。 苋菜，红苋菜是吗？ 不是红的，好像是绿的， 绿色的苋菜。 青菜，然后还豆子，豆子比较多。 豆角吗？ 豆角不是豆角， 就 是那种 普通的那种豆， 豆子 豌豆吧，就是 圆 圆的那种。 哦， 对， 品类还是不够丰富， 就比较菜、菜真的是蛮少的，基本还是肉，然后就是炸的什么。哦，有一个要提一下，就是非洲那边汽水特别多。 嗯， 就是比中国多出特别多种，有什么百香果味儿的、菠萝味儿的，就什么各种样的汽水。非洲人特别喜欢喝汽水，然后我在那边一般看到的饮料，除了汽水就是果汁儿，然后就没了，还有水，就基本就没有别的。像我们这边的什么红茶、绿茶就没有。 那晚饭呢？他们吃什么？ 晚饭其实就跟午饭是差不多的， 一天三顿。大鱼大肉。 他们早餐是11点吃，那午饭是什么时候吃呢？ 午饭可能就大概两三点吧。 两三点吃，然后稍微吃饭吃的悠闲一点，又该吃晚饭了。晚饭什么时候吃？ 一般就7、8点。 七八点钟 吃。 七八点钟，这一天我听下来确实是高油、高碳水、 对 高热量， 基本上都是这样。 高热量，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小江，就是小江并不是一个胖子，你是怎么，你是怎么成功的？ 是怎么 保持的？对对对对。 其实在那边，因为有的时候吃不了，就是觉得实在太油了，然后我们自己会就是买一点就是面啊什么，自己会下一下。对，就自己会进行一些调整，煮点青菜什么的，因为我毕竟中国人还是不能缺这些营养的。 嗯， 那在那边的生活，就比如说像咱们日常在国内吃的这些蔬菜，好买到吗？ 嗯， 有中超吗？ 有中超，然后还有我们山脚下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超市，名字叫做 GAM， 有点像咱们中国的沃尔玛，就那种大的那种超市吧。对，那里头卖的就会卖一些正常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吃的 正常一点的食物， 就是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些蔬菜。对，那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要自己做的话，就会去那边买一点，然后做一下。 我让小江这么一说，也让我想起我当年的那个留学经历啊。我当时是在欧洲，是在瑞士的日内瓦。让我很郁闷的一点也是，他们的蔬菜其实非常的少，而且都是冷的那种 salad。对于中国人来说，你吃时间长了，起码我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我吃的东西都是很冷的，我老是有一种没有吃饭的感觉，你觉得很难受，这是一点。第二呢，他们蔬菜的做法也是非常的单一，基本就是蒸熟的，然后浇上各种各样的汁，所以我们才说，包括你现在在北京，你去那些各种西餐店呢，其实 salad 这个蔬菜是什么不重要，好吃就吃，好吃在那个汁儿上。所以其实是汁儿很重要。我记得我在国外度过的第一个新年，我是和我的好朋友，我们徒步走到瑞士和法国的边境上，因为瑞士的东西非常的贵，跟大家说就是瑞士法郎跟咱们人民币的比，大概是1块钱瑞士法郎是7块钱人民币，然后你买一盘 salad。可能就是这么给你拌一拌，大概就需要可能是十几瑞士法郎，你算一下，就是那么一点就要100块钱人民币。所以我们当时都特别舍不得吃蔬菜，但是那天呢是新年，我们决定一定要开一个洋荤，于是我们就徒步走到 这个叫开个洋素。 对，开个洋素。我们就走到这个边界上呢，有一个中超，因为法国那边的超市会卖的比较便宜一些，我们在中超里给大家说我们都买了什么，买了这个广东的那种速冻的虾饺，速冻虾饺来两包，流沙包来两包，汤圆来两包，饺子来三包，老干妈来三瓶。 好家伙， 最关键的是老干妈拯救一切。 我们那边也是，我们大家也是，就老干妈就一罐一罐的空， 是吧？ 所以 这段这个饮食的这个会让我对他们有一个了解，所以他们肠胃上经常出现问题，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应该是 对， 听你们两个都说完自己的留学经历之后，我突然发现我没有出去过是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不然我这个肚子呢基本上是受不了的。 确实就是他们吃的都是比较偏油啊，偏那个偏油偏重的，然后一般像我在志愿的时候，那些患者过来诊断，医生基本给的都是差不多的理由，然后基本也是给差不多建议，就是要去多运动，少吃点油。 要是多运动，多运 动。 那你后来是从什么样的哪些细节提到，觉得这次的经历特别超值的呢？ 除了这次的那个这次就志愿活动吧，然后学校里头应该是就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嗯，就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上的课上的内容，比如说有讲到一些斯瓦希里语的交流技巧啊，一些写作啊，就是我们自己专业的一些东西，嗯，那这些东西呢在国内可能就是不会用那么地道的方式去讲，然后也第一次就是感觉跟同学一起上课，就当地的一些同学那种不同的学制给我带来的感触还是挺不一样的。 什么样的学制？ 他们那种是英式的，然后所以说像他们平时就会有像 seminar 那种讨论会啊之类的，嗯，然后有一点让我挺在意的，就是觉得非洲的同学，就是我的那个大学的那些同学就感觉都很认真，他们可能不是很喜欢去图书馆，但是他们特别喜欢去小树荫下，然后几个人坐在一起讨论讨论学习啊，讨论什么，然后每次上课也都是特别认真的去对待，就是会，嗯，我会觉得嗯，就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对， 哇，我已经在默默的脑补，就是一堆这个非洲同学，嗯，中间坐着我们的小江，大家坐在这个树荫下面愉快的交流着，愉快的交换着意见，同时还吃着香蕉的画面。 刚刚一切画面都还是好的，然后突然中间出现了一杯香蕉糊。哎，那说到这儿，这个其他的一些非洲的同学会不会问你关于一些中国的知识，一些文化？ 会，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先跟我打个招呼，然后呢发现我会说斯瓦希里语以后非常惊讶，再惊讶一下，然后就会开始说你能不能教我学中文，就基本每个人都会。而且说真的在那边学中文的人蛮多的，我也发现就是想学中文的人也特别多。 嗯，为什么呢？你在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你觉得他们对于中国最好奇的最想知道的是什么，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最感兴趣的 功夫吗？ 吃穿住行功夫。 他们想知道我们吃什么， 想知道我们吃什么， 那就像我们想知道他们吃什么一样。 就是，他们对我们的食物就是会蛮好奇的，就不知道，因为我们中国总是能够做出用各种各样的食材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嘛，他们对这一点还是蛮好奇。哦，刚才说到的功夫也是，就是也会有很多坦桑的同学会去练那个，就学我们的那种武术啊功夫。对，还是有看到他们那种表演的。对。就还挺有意思的。 我问小江这个问题是因为前段时间我去参加瑞士驻华大使馆的一个活动，按理说你说瑞士我们对它的一个想象就是比较现代比较创新的一个国度，但实际上即使是这样的国家对于中国也有很多这种不是说叫偏见吧，就是习惯性的认知， 刻板印象。 对，我在那儿认识一个小姑娘，她父亲是专门在尼斯论坛上做一个关于区块链的一个 conference，然后这个小姑娘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是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然后第一次来中国，哇，中国好大呀。然后她说原来我来之前我以为你们都是飞来飞去的，就像电影中的那样。然后我当时就真的还就是觉得挺有趣的、嗯，他们对中国功夫的兴趣， 而且他们会觉得中国是一个发展很快的国家， 嗯， 所以就可能也因为这个哦，同时就是他们会有比较多的机会能够来到中国来留学啊什么，所以他们整体感觉还是很愿意学中文的， 嗯， 各种因素的那种催化下，感觉还是。就非洲的同学真的特别多想学中文，各种渠道，比如说像从我们视频里头学中文啊，嗯，孔院啊什么的都会想 学。他们学的怎么样啊？ 其实我觉得他们发音都挺好的。 哦， 斯瓦希里语的发音其实跟中文的有一些东西，因为斯瓦希里语有点调嘛，然后中文我们不是也是 四 声调， 嗯， 所以他们的发音可能就会比一些欧洲的那些同学他们发的那种感觉比较平的那个不一样，他们是能发出那种调的，所以就挺有意思的。 所以他们还是有先天优势的。 嗯，还是有一些的。 更好的去学习中文。 大佐，你看这个成为中非交流的使者，你可以选择一个语言来学，要么是中文，要么是斯瓦希里语，你选吧。 学中文。哎，那在日常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是在非洲的小伙伴们会不会除了这些问文化方面的东西，问吃呀，包括这些生活起居方面，他们会不会涉及到这些问题？ 生活起居比较少。 就会不会好奇？ 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好奇。 问吃呀，包括这些生活起居方面，他们会不会涉及到这些问题？ 生活起居比较少， 就会不会好奇？ 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好奇我们吃的东西， 还是以吃为主。 对，因为生活起居感觉都差，没有差的特别大。可能他们也不太了解中国人是一种什么样的那种 飞来飞去的每天都是飞来飞去的。 中国其实我自己感觉到是我们的节奏会比他们快很多，就从刚刚我说的那个吃饭的饭点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一天开始其实大概就是七八点八九点，但他们的一天的开始可能就是十点多啊这样子。 哎，那你不是可以很晚再去上课吗？ 哦，然后这个就很搞笑，就是他们的课有的时候就会安排在特别早，是就七八点， 特别早七八点，然后十一点的时候再去吃早饭。 对，他们就会这样。 那不是和我们俩的节奏类似吗？ 对啊， 就是对他们的那个就各种日程啊什么，就感觉非常的自由吧。也容易改变。对，就比如说我们安排好的课表，其实很容易就会碰到啊，今天没有课，或者老师怎么啦，然后 老师今天突然说昨天去吃那个香蕉糊糊说今天不想上课了。 反正就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进行调整啊改变啊各种各样的。 还是挺轻松的啊，我感觉。总体听起来还是挺轻松的。 就你会觉得非洲人，那是一种非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你是要尽力的去适应它，然后回国了以后你又要开始适应我们中国人的 重新适应。 对， 重新 适应，调整一下我们生活的节奏。 切换在不同的频率之间切换。 是的。 那关于坦桑的这个地理地貌啊，它的风景这块有什么能让人觉得很惊艳的地方吗？ 其实坦桑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就是去的地方，因为像高中的时候我们学到的地理吧，有东非高原，然后像印度洋，乞力马扎罗山，东非大裂谷，维多利亚湖，这些都在坦桑尼亚。就是你可以 在一个地方看到非洲好多的 经典 地貌。 对，所有就是基本上我记得我当年学的那些东西很大一部分全在坦桑都可以看到。像就比如说像那边有一个叫做桑吉巴尔岛，其实就是当年那个一千零一夜里头提到的那个石头城的一个所在地，然后它面对的就是印度洋。然后像它那个在坦桑的北边就是有那个塞伦盖蒂大草原，就是每次大家在那个动物世界里头可以看到那个动物迁徙都可以从那边看到，然后还有那个乞力马扎罗山，就是顶上是有雪的那个赤道上的雪山。 哇， 想想可以去一个地方看到各种各样的风景。 对，我觉得性价比特别高， 去非洲一个坦桑就够了。 对，你看，你可以看到大裂谷，可以看到草原，可以看到印度洋，还可以看到赤道上的雪山。 我对那个石头城特别感兴趣。 桑吉巴尔岛， 对对， 桑吉巴尔岛。 对， 那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刚刚小江提到的这些这么多值得看的地方。那一年的时间，你是不是把他们都看遍了？ 我基本其实因为一个地方我没有停留非常久，我就是利用圣诞的那种假期，会就是或者一些他们的一些三天的那种假，赶紧去一下。就也没有就是慢慢的玩，但是就是都走了一下。 好想去啊，而且据说还不贵。 不贵吗？ 还可以，这怎么说还可以，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了。你要是想就是省点，你可以住的不是很贵，那你如果想玩的舒适一点就会比较贵。 正好说到这的话，我们要说到坦桑的交通工具啊，他们比较使用多的出行工具，或者说你在旅行的时候主要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采用的方式，你说旅行是吗？ 对，火车吗？汽车？ 我基本上旅行会用飞机，然后像去桑岛比较好玩的就是那个小飞机，我坐的是小飞机，就是大概可能整个飞机只有十几个人的那种，特别小。 螺旋桨飞机。 对对对对对，那个。 我以为是直升机。 直升机。 然后当时就是，我也有同学就是去玩的话会坐他们的那种大巴去，对，巴士。 那其实还好啊，就是没有坐大象什么的。 没有， 你以为是泰国呢？ OK， 看看时间啊，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55了。刚刚呢，跟那个我们的江永红同学呢，也聊了很多关于在非洲的一些有趣的经历。确实啊，经过这两天关于非洲的这些探索， 你已经准备好今年年假去坦桑了？ 对，我已经准备好先攒攒钱。 啥时候走？ 我怕到那儿就给我留那儿了，回不来了，咋整啊？去那儿种点香蕉树吗？ 没关系，我可以替你看好这里。 好的，谢谢您。OK 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江永红同学的分享。 是的， 对，非常感谢今天大笑组合的合作。 鼓掌， 鼓掌， 应该有掌声， 有这个人工掌声。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欢迎继续关注。 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歇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要真遭遇的问题，什么叫爱情？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尊。